绽开的枪火几乎就在君莫笑的额头。远程攻击确实进展不利，但若在近距离都能射得如此精准，想避过却也是不可能的事，任何人都不可能。子弹破开颅骨，钻入血肉的声音异常清晰。绽开的枪火旁边，君莫笑的脑袋瞬间就爆成了一团血雾。只看这一击的威力和动静，让人觉得就算是被这一枪直接秒杀了都不冤枉。不过游戏毕竟是游戏，最终的一切都要符合判定。被子弹爆成一团血雾的君莫笑脑袋还在，但是生命的下滑不可避免。被称枪王的一枪穿云攻击本就超高，狙击爆头伤害二倍计算，这一记狙击就要了君莫笑近三分之一的生命，让人心疼的直掉眼泪。要知道散人那些个技能的伤害，想夺取对手三分之一的生命，那不知需要多少次攻击命中后来累加。不行了吗？这一刻即便是星星的死忠支持，心底里也难免升起一点这样的念头。虽然两人交手还没多久，虽然君莫笑的生命也还远没有到要说结束的时候，但是周泽楷的一枪穿云在场上所表现出的强势，就是能让人产生这样的绝望感。近距离巴雷特狙击爆头，如此不可思议的事情将这种绝望感清晰地传递出了场外，让所有站在轮回对立面的人通通感受得到。这一击不止伤害巨大，强力射击所带来的冲击力更是影响着角色的平衡。血雾中终究还在那脑袋猛然向后拔去，像是受了一记重拳似的拖着整个身体向后倾去，但是没有倒。君莫笑的右脚就在此时向后迈出了一步，有力地支撑住了身体。这一细节或许太多人都没有留意到，但这却是叶修强悍之处的有力体现。这近距离的狙击确实已经完全没有办法避过了，但是这及时后跨出的一步，撑住身体保持住了平衡的一步，却已是这一瞬间最极限的反应和应对了。有了这一步，君莫笑以最迅速的姿态稳住了身形，可以让他在最快的时间就发动反击。巴雷特狙击再凶再猛，不也只是一击？收起长枪再换左轮，角色也是需要动作的，这动作就是叶修抢攻的时机。没有这后撤的一步，这个时机他根本没有办法去捕捉。绝望之中升起了希望，只是这希望不是高手还真察觉不到。结果还没等这希望让传达给所有人知道，就已经有更深一步的绝望降临下来。咔一声轻响，清晰清脆，却又让人觉得异常有力。巴雷特狙击，子弹上膛。所有人都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荣耀里的巴雷特狙击就只一发子弹，再射那就要等技能冷却。可是现在周泽楷的一枪穿云却在一枪之后紧跟着就推了第二发子弹上膛，他的技能冷却呢？技能冷却，一想到这种游戏中的专业术语，不少玩家立即反应过来，双重控制。神枪手技能用途正是可以让一个尚在冷却中的技能立即完成冷却，周泽楷显然是使用了这个技能，所以一枪穿云的巴雷特狙击在刚刚射完一发后就能立即推弹上膛，因为他用双重控制瞬间完成了技能冷却。砰！枪再响，完了，真的完了。如果说之前只是心底里一些不由自主的潜意识被激起的话，那么这一次形成连射的第二次巴雷特狙击，可就是将大家刚刚收到的那份绝望给彻底点燃了。枪口喷出火花，大家根本就看不到子弹的飞出，因为太快太近，子弹出膛，血雾不就是这样吗？枪 没有血雾，伴随着声响而来的是明亮的火星，金属撞击摩擦生成的火星。千机伞停在君莫笑胸前，从伞杆中抽出剑刃，在火星溅开后犹自在颤动着。剑形态，格挡。现场一片哗然，电视机前一片哗然，居然用剑客的格挡拦下了一枪穿云的这一记巴雷特狙击，在如此近的距离，这是什么样的眼力？这是什么样的操作？没有人能回答这样的问题，大家只知道此时场上的这两个家伙都在做着非人类才可以做到的事。如果说先前君莫笑后跨的一步是让很多人都没有察觉到的希望的话，那么这一次用一记格挡拦下了巴雷特狙击，如此清晰的景象带来的就是清晰的希望，足以浇灭周泽楷带给他们的绝望的希望。还没有完，远远没有完，王八蛋才说完了呢。那些支持星星、支持叶修的玩家在这一瞬都快要哭出来了，这种绝处逢生的感觉太好了，这种拥有希望的感觉太好了。而此时两人正式开始交手过招的时间完全可以以秒计，但带给人的心情起伏就是如此的丰富浓烈。不过此时格挡住巴雷特狙击的君莫笑身形并不能说完全稳住，爆头第一枪带来的冲击并没有因为那一步后撤就完全化解，而格挡吸收了伤害却不能完全化解掉这70级大招射杀的冲击力。退步，不断的退步。叶修没有使用最简单有效的后滚翻来化解力道，他选用了退步这种更复杂更难掌握节奏的操作，为的只是让自己的视角片刻都不离一枪穿云。周泽楷这个对手就连翻滚时视角的变化暂离都会成为他攻击的空档，而就在这样的退步中，叶修发起了反击。砰，枪响，格挡完后抽出的剑刃已插回伞柄，支起平端，千机伞瞬时又成枪形态，伞尖火舌喷出，对一枪穿云这个枪王做出的反击同样是枪系的射击，近距离的精准射击，僵直弹。但是眼下两个角色之间的距离到底是比之前周泽楷选择巴雷特狙击第一枪时要远一些了，一枪穿云吃后坐力在倒退，君莫笑吃冲击力也在倒退，虽然叶修这一枪抢得已经非常快，但是距离依旧有了一个可以让周泽楷应对的空间。拧身收枪，这下再不会被速度解除冷却的巴雷特狙击已被收起，一枪穿云已经重新抄起了他的双枪，拧身跳跃避开僵直弹，速射技能开启，子弹射出。但这一瞬叶修这边也完全控制好了君莫笑的身形，崩山击，枪收起，剑又出，不是藏于剑柄的太刀，而是伞面收起横切于伞面之上的形态古怪的大剑，带着腾腾杀意直接从一枪穿云速射出的子弹上空飞过，劈落。